锵锵三人行，文道、子东兄，上次你还讲来讲曲阜是吧？哎，那是为了说什么呢？中华文化标志 标志城，对、啊， 你说两会，哎，我就发现最近怎么这个新闻媒体都追着这个事儿的？南方周末发了么一大版，就讲这个号称要花300亿搞的这个，这在曲阜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九龙山，听说风水极好，好，然后呢，说是要建一组这个建筑群。我发现这个媒体现在在追什么呢？就说这个大的项目啊，原来其来有自啊，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已经弄了很多年了， 弄了很多年，从地方到国家是怎么弄下来，都在调查这个事情。但是我看到一条呢，就是说如果要建这个东西，大概要迁移那儿的10000多那个 农民， 要迁走，然后说弄这个东西，两会不是引起特别大的那个争议吗？就好多人就是联名就反对，说你这个300亿，说我们国家扶贫才多少钱呢？是吗？你花三百个亿弄这个中华文化工程啊，这么就是能把中华文化给建设起来吗？后来我发现呢，聊得更大了，说是文化复都，然后呢， 对， 你知道我一看他的建筑项目， 哎，你读读他那些馆的名字， 对，我们上回也提过嘛， 天安门广场上有个毛主席纪念堂，他要弄个国家纪念堂， 对， 就是这个真是一个复都的一个概念， 就把整个国家级的文化的机构啊设施都想搬过去， 还有国家什么什么博物馆， 对， 对不对？ 什么全世界孔子学院总部， 孔子学院总部，对不对？ 对， 基本上是楼堂馆所、 啊，你看中华科技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展览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中华百戏堂、儒学文化展示体验区，儒学文化怎么体验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实践基地，还有什么神州万象馆、中华民族大家园、世界华人家园。 我跟你说啊，曲阜啊，想搞这个，你在盖新东西前啊，如果真的要做的话，你先搞好你旧的。我举个例子，我前几年又去过一趟，我去过两趟。我去那一趟呢，当地呢有些人呢还挺热情招待我们去参观嘛。那么去参观呢，看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在这个曲阜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那个建筑呢是要宣扬儒家文化，要纪念这个儒家学说的，里面呢有这个孔子像啊什么。结果就在这个很宏伟的建筑底下有个展览厅，你知道那个展览厅什么展览厅吗？叫毛象章展览厅 啊、哦、毛主席像章。 那为什么呢？我们一般因为他还是想联络我们海外友好啊，叫我们一般来看看我们现在建设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傻了，这毛象章跟这个孔老二是怎么拉上关系呢？ 是通过我拉上关系的嘛？我出去，人家问出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嘛？ 啊， 徐子东，人家问我什么意思嘛？我为了让外国人好记嘛，我说子就是孔子的子， 啊，东就毛泽东是吧？ 哦， 那你 就是2000年的传承嘛？ 两大标志、哦、 就原来搞半天毛泽东是继承孔子的。 那个黄鹤楼我去看也是门下面就有个伟人纪念馆， 对， 还有马克思。 但是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问清楚了，原来是当地一个地方官。他自己呢的爱好是收藏这个 啊， 他收藏多了没地方放，他说拿出来呢以响铜号 挤到孔庙里去， 就弄到这个孔子的纪念堂下头去给人看。 我跟你说，有的那地方那本来是一个古庙，那么一个古迹，对吧？但是你去啊，你就发现有的房子啊是什么西域的干尸的那个展览，他旅游，你知道吗？旅游业和文化。它是两码子事儿， 都是钱作怪。我跟你讲，这个整个事情为什么人家会反对？关键就是你用了那么多国家中华这些名目，你山东一个地方要发展经济，那大家都可以理解。你做楼堂馆所嘛，楼堂馆所当然人家说不该建，对吧？八荣八耻，他们想一些名目来建，你不要上面批准，你自己去建，你能赚钱那是你自己的事情。那大家。问题是你凭什么取得这么一个国家的称号呢？你这里能盖，我西安为什么不能盖呢？对不对？ 哎，人说 我北京郊区， 我香港也盖、啊。 你说我们山东，我山东人，我跟你说，我们山东它一般地方不能比。说我们那块儿啊，孔子啊，什么孟子啊，什么子路啊，什么曾子啊，乱的，我记不太清，反正一堆子都在我们那儿呢。 所以怎么样？那我们广东也来啊。这个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我们现代中国的现代化从广东开始，我们广东弄个国家现代化纪念馆。 说实在话，谁都知道中华民族发源地是河南， 啊， 当然了，这个就最早周国，中国，中国这个字怎么来的？ 嗯， 就是因为周王的周武王打仗回来到了一个地方，他就把这个地方叫中国，这样定下来的。 河南人民感谢你。 不，我的意思是你任何一个省， 嗯， 你怎么能够用国家的名义来发展地方经济？而且中央凭什么为你背书？这个才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对，他们这些新闻媒体啊，现在追的就是这个事情啊是怎么的。我先给你看看照片啊，关于这个 一个副委员长忽悠 中国华文化标志城，你看这建设真的就开始啊。这几天说是那儿唱戏呢，连天唱戏，从菏泽请来的戏班子就准备要庆祝。你看，再看下边，咱们导演一张一张给放啊。哎。不是没有研讨啊，专家研讨会啊，徐老师都是你这样的专家在里头。好，我们再看下边，嗯，你看这个这个论证也是有的， 已经花了900多万了， 都 是那些 看下边 去的。 哎，这是地方，你知道吗？好几个子的那个故乡都在我们山东这儿的。你再看下边，啊，就是说你知道他就我发现啊，我听起来很亲切。这个里边啊， 亲切， 对，就是这个几年以前最早有这个动议的时候，我对什么很亲切？对他这个礼物很亲切，你知道吗？他有一个精装本的那个《论语》，然后呢，就有这么 不是真金的吧？ 啊， 镀金是吧？ 精装 啊， 对，硬皮精装， 硬皮 精装， 你都收过这种吗？ 我以为是那个金， 不是， 往脸上贴金呢。就是说，这个项目的一个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当年就是所以说也挺不容易，就拿着这个东西啊，就拜访很多方面的专家。反正现在不少专家手里都有那个《论语》，就当礼物送给您。你看，就是这个 专家家里应该都有《论语》吧？ 对啊，但是现在说的是什么呢？精 装嘛。 现在大家说的是好多院士，确实说是签名论证，可是现在记者逐一就问说你们这些院士，哎，有的院士说我签过名吗？说我没印象啊，对，有的院士说假冒的吧，我不可能在上面签名。 吃过饭吗？ 啊，然后 收过礼吗？ 然后他这边着急了，说不可能，我当时是给他秘书签名呢，那怎么能是你说这个？ 我跟你说，现在有的情况变得很复杂，就现在越来越多这些专家学者、文化名人、知识分子的名字啊，变成一个资产。 对， 变成一个资产之后呢，大家都想拿。那大家都想拿了，我们中国人现在做事坦白讲很不规矩。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就连一些大家很尊敬的媒体或者一些单位也常干一些不规矩的事儿。我自己也常被人，我的名字被人拿去用啊。 啊， 比如说，对，有时候我比如说听到有人跟我说，哎，你最近当了个什么事儿的顾问，我说没有啊，没听过这事儿。他说有啊。那有时候呢，我被人邀请当了什么评审，我说这活动我没当评审。就后来呢，有些呢是事隔几天有关单位打电话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然后我就说你们不是已经公布了说我是评审了吗？你现在打来问我，这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给你面子。 对，然后有的呢就是说这个 看得起你， 对，过几天呢他不会找你，那我主动问过去是怎么回事，他说啊，对，不好意思，梁老师，这个我们呢就想请你当，我说那你怎么不问我呢？说哎呀，我们想这么重要的事呢你也一定会答应，而且时间也赶不及，就特别多，中国现在特别多这种事情。 我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啊别人还挑眼， 嗯， 其实我这个人呢，啊，是就是有点较真儿，我想啊人家大概也不太喜欢我。你像我碰见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比如说有的电视台说我们要给主持人评级啊，或者要什么呢，你当评审，我们给你5000块钱，这个钱都已经给我了，对吧？但是呢 你钱拿了之后就开始较真了，哎，不行，这个 我拿了钱，不是因为是朋友嘛，都是哥们儿嘛，说帮忙，可是我还真的看了一个一个录像，可是我看了之后呢，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强迫症，就是较真儿，就给人家啊就发个特快专递，把这钱给人家寄回去，然后还给人家写了一封信，就是说我都看了，我说但是我认为 不好， 我不是不好，就是说我不可能根据一个主持人3分钟的一个片段， 嗯， 就说这个主持人好，这个主持人不好，他是什么级别，我说这个事情，嗯，这个我判断不了， 我跟你说， 但是呢你这样的话，你可能人家觉得你这太矫情了吧，你咱朋友你也不帮忙，或者说是你没见过你这么较真的，可是你知道吗，他这个 最坏的地方在哪，文涛？ 就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评奖活动，其实， 嗯， 而这些评奖活动呢，有时候比如说要评级或者评奖什么，像你刚刚碰到那种事儿，我不敢肯定怎么回事，但现在有很大部分是这个奖已经内定好了，评级也都内定好了，他要找这些顾问专家呢，就只是让他整个程序上看起来很正当很合理，你知道吗？因为你仔细看它的规程，你会发现这些专家实际上能够在这件事上花的时间精力是不可能做得到他们要求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实际上他只是借个名字用。 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太认真的人没法混，那天去一下广告， 标志成也来找你了 啊！我希望啊，这是我们山东的事儿吧， 他不是院士， 300个亿先看看， 不是院士。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一直对国家的未来有一个看法，我认为中华民族是吧，甭聊那个大的，人人认真你就能弄好，对吧？你别讲，别不要那个唱高调，到处都是粗粗拉拉，就是对别人不负责任那种。你比如说，我就说这么一个，说这么大的工程，我给你们念念啊，挺有意思。按说呢就是院士嘛，都是哈，说组织者把倡议书拿到中国工程院是吧，一共69人，就是说这个院士签字，部分院士字迹比较潦草，所以网上出现的倡议书出现了一些错别字，名字可能都打错了。然后呢这个南方周末还是什么记者就逐个问，你比如说啊，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常印佛向记者回忆说，曾经有一个研究孔孟的文化组织出面找我，也没有说具体是在济宁建，只是说要发扬中国的古文化，送了我一本精装论语，倡议书是最近才听说的，印象中自己没有签字。然后呢中科院院士叶大年记得，就是说当时只说要搞中华文化的一个项目，没有说多大规模。叶大年说要是好事儿，算我一个。 你不说你本来说我您战争推广中华文化吗？那谁会否定？ 对呀、啊、对、啊、 然后呢、 啊、 就是另一个院士叫马建章，说我参加过孔子什么国际文化节，也被邀请去济宁搞过论证，不过细节我记不清了。然后呢一些院士因为时间太久对此印象模糊，有个院士不记得自己是否曾经签名，另一位院士对是否开过会没有印象，说签字可能有记不清了。然后呢这个83岁的一个什么谢学锦院士同样托秘书转告说，吃饭也许去了，签字也签了，因为时间很长记不得了，但总而言之反对现在这么搞。你说就是很多院士，一些院士表示根本不知道，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记得或者没有参加过。 这个事情亏得这次人大政协出来曝光，我觉得要不然的话，整个这个事情的运作过程哈，对于中央对国家机器来说是一个整个，我想讲的是这个过程。你看，山东做这个项目完全是好事，我没有任何，他们就是用这些院士的这些名义到上面去说服，因为它里边最大的难度。他就是要国家支持他，将来他们建议说全中国的博士的授勋都要到那个地方去， 博士什么授勋、 不是 授学位办学位、所有博士办学位，全中国的博士到那办学位，你想多少机票多少人力，高教部都要为他们，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啊，不是单单是名称的问题，名称无所谓，咱尖沙咀有中国成业总会， 对， 没人追究，对不对？没人追究，问题是它背后要是有国家机器在资助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将来的就是国家项目。那我们刚才讲了，那其他省市都会在想，那为什么呢？ Why 呢？你有一个什么？你假如说这个事情是北京中央发源，我们真的要弄一个复都， OK， 我们北京太急了，我们弄一个复都，那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他这个过程，我再三说目的不重要， 这个件事 这个过程真是太可疑了， 反正我觉得他整件事整个构想本身呢就很荒谬，这个是都知道了不用讲。但是问题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真的要小心啊，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呢、面对这种邀请这种事儿，你平常该怎么处理？那一方面刚刚我们就说那些官呢或者是一些单位做事很过分，但同时呢我也发现什么呢，我举一个大家比较熟的例子，像季羡林老先生，大家都很敬重他的学问，可是呢有时候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书啊，很多什么那些比如说什么顾问团啊名誉编辑都有他的名字，坦白讲 那些他担任顾问或者名誉编辑底下出来的东西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好，就你觉得配不上纪先生的名字，就说如果他去当顾问，他去当主持编辑的话，不应该出来是这个水平。那所以我在想，就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有这种习惯，就等于以前比如说叫你提个证到哪，比如说饭馆里头，哎，看到一个什么书法大师来了，提个证吧，他说你不会不提的，但是你一提了之后，他就拿出来当招牌，就表示说，哎，连这个张大千呢，齐白石都说咱这馆子好啊， 是是是 什么，就等于像这个。 我跟你说，也有的时候啊，你也不能完全怪当事人， 那当然啊， 你不知道这背后，你知道这个现在很多事情讲究叫会运作，这里头有人会运作。你比如说 操盘手，现在有个概念叫操盘手。 我给你举个例子， 把文化当股市。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俩都有份儿，你知道吗？有一本小说，你去看，上面印着我们很多人的名字，有我的，有文道的，有什么什么。 我最近担任一个评奖委员会，人家也推荐这本书，我一看上面，哎，有你的名字啊， 是我推荐， 我还拿来看看呢。 在网上的广告也放了我进去。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很典型，为什么呢？好比说是我们一个同事，大概这个同事认识这个出书的人。然后有一天我们这个同事呢就把这书给我看，我就看了， 我也是 看了之后呢，我们这同事呢就给我发个信息，说两句你对这书的看法。那好，我就发个信息吧。可是到后来我发现，哎，你怎么在书上印出来了，说我推荐，我的评语，你知道吗？这玩意儿你说不清，那是不是评语啊？确实是评语，但是所以我说为什么， 但你当初没答应 出来了 这么做， 就是说一个较真儿的人，你有没有告诉我我的这个评语不是给你同事发的信息， 是一个最基本， 你是要印在书上，你是要说我推荐你这个书的， 这就公私不分。就像王朔私下议论人家一对夫妻，你就可以把它拿到公共的平台上去讲， 对 不对？这个道理是一样，你私下我讲这本书好不好，或者我讲这本书很糟，你也不能明天报纸上登出来说某某人说这本书很糟，因为你没有授权他发表， 对 不对？ 而且还有呢，他刚刚说那本书呢还好玩的，就是我在开卷八分钟也讲过，我是觉得我不大喜欢，我觉得这本书写的不是很糟，但是我也不喜欢，然后我说了一句有点讽刺的话，结果这句话呢居然被断章取义的拿出来，就在网上都变成了这本书的宣传，就太荒谬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学校刘少明教授有一篇文章评论一个，我不讲他名字了，北京一个年轻的一个知名的人，他是批评他的，但他批评他是这样说的，看到他这个文章我真是佩服，他居然敢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结果哈，这句话一裁二就放在他的书的背后公示上面写，刘少明说我看到他真佩服，没了。真人真事， 天天 佩服吗？ 来广告之后见， 佩服佩服。 所以你看现在我觉得最惨的是什么，就大家都在搞文化这件事， 搞文化， 对，搞文化啊，这真是搞文化。山东曲阜这个事儿，刚刚我们说的那些书的事儿，这些书的宣传或者文化活动，这都是文化事业。一个作，我不知道像你刚刚说的那些例子，那本书的作者他有没有参与这件事，或者他知不知情，但是无论如何你做出版的人你也是做文化事业，你如果连做文化事业的人都干这样的事儿，那很让人伤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文化的人，你比如说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做了一个什么意见，这个东西它是什么，我们期望是大家是理性的，是能够尊重能够沟通的，但你连这个东西你都能够这么做的话，那我们这做文化是做什么呢？ 这哎呀，我你还做文化， 你还以为它真是文化标志层啊。 我跟你说，现在有些文化人他早已经是皮条客了，这不说我是，这他的。我跟你说，他 你怎么这么说呢？入党积极分子， 哎， 你这个别自贬。 我跟你说，我听一些研究生 看着你， 我听一些研究生跟我说的 啊， 说我们这个教授啊，他是很有活动能量的，他主要干什么呢？整天出去递名片，吃饭喝酒，但是他特别有本事，能拉来大的这个课题经费，然后呢，让我们给他编书。你知道吗？ 你说专营的人的本领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你们刚才不讲我们名人题字吗？有人就找一个书法家题字，那书法家很讨厌他，可是没办法，解决不了嘛，给他提个字，不可随便随地小便， 不可随地小便提了他名字， 真的还假的 啊？真的。结果这个人呢，把这个字裁开来，换一换字处，小处不可随便，挂在家里。上面名人提的， 防微杜渐， 小处不可随便，哲理啊。你搞得过他吗？ 徐老师，你看哈，你是教授啊，你 小处不可随便， 对，你是教授，我老觉得你脸皮挺薄的，但是呢。我怎么觉得 我在这里坐了这么久，脸皮也挺厚的， 没人脸皮， 人家就看到我们这点学问，老在那里晃晃晃。 现在 我的同行都老骂我了。 我那天听一个这个古文物这个鉴定专家在讲，就说我们这个行里有些这个很有身份、很有德望的人，说怎么就不要脸了呢？中国你知道吗？多少玩古董的，玩好多都是假古董，可是很多人都拿得出来啊。这国家著名的鉴定学者，你看他给我写的鉴定。你说他是真眼拙呢，还是 都是《红楼梦》读得好，假作真实，真亦假。 对，我也看过很多。